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是广播剧欣赏节目时间。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伪壁梦，编剧汪磊，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陈星，是你机灵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 三集，尔虞我诈。 为了摆脱李庆一伙的魔掌，周达只好寻求公安局的保护。而李庆这伙歹徒为了尽早改变手工拓印假币的现状，四处物色人物。这时803冒填海之名闯进了这伙犯罪团伙中，但是老谋深算的李庆在没搞清填海的真实面目之前，对他进行了一次次的考验。与此同时，拓印的大票面假币还在一张一张制造出来。 哪位？我是李庆。 我是七妹啊，李老板，你找我有什么事？ 啊，七妹小姐，要找你还真不容易呀。 是吗？ 如果遇到什么紧急情况，还让你那位黑牛转告，贻误时间，我们双方都将蒙受不必要的损失啊。我看，咱们之间的合作首先得互相信任，没有这种基础，怕是好景不长啊。 哎呀，李老板多虑了，前些日子只是考虑到我们初到上海还很不安定。这样吧，我把 BB 机的号码告诉你，今后有事你就直接跟我联系。 啊，你等一会儿让我记一下。 嗯， 哎，刘金，把笔拿来。 给你， 你说吧。 31788000。 31788000。 呼80530。 805306。 写了吗？ 啊。 李老板，有什么急事啊？ 你要的人我已经帮你找到了。 真的？太好了。 什么时候我把他带来，让他先去看看？ 这个人可靠吗？ 刚从山上下来，自己人，我派人摸过他的底。 是吗？暂时先不要把他带过来，能不能让我先过过目？ 你的意思是？ 我完全信赖你的眼光，可我必须对鹏哥有个交代呀。 七妹小姐，我真佩服你的耐心。 李老板，你又多虑了。我们双方是平等合作的关系，如此重大的事情你不给我一点机会，这不是太不公平了吗？ 好好，你什么时候验货？ 明天。你明天把人送到大龙宾馆1217房间。 几点钟？ 下午4:30。 嗯， 好了， 还有什么事吗，李老板？ 你给我转告彭兄，我不愿一个小娘们跟我平起平坐，对我指手画脚。 我会转告的，李老板。不过照我看，你今生今世遇上我是你的福分。看来你的夫人没把你调教好啊，只有靠我重新让你见识见识这世道了。 好啊，我李某对这样的机会向来是来者不拒，咱们后会有期。刘静， 怎么老板？ 明天你派人把田海送去。 喂， 这一回我总算摸到这小娘们的藏处了，她再狡猾也总会露出尾巴。 那下一步呢？ 如果这小娘们在大龙宾馆真的承包一间房间，那咱们就两头一块下手。 要到大龙宾馆去干什么呀？ 你懂个屁，我估计有的东西没在工厂。 哎，这不会吧，他们这点敲敲打打的破家当能藏在宾馆里？我见了，就那么点玩意儿。咱们手上只要有了周达，就不愁造不出钢模板，加上田海，那就如虎添翼了。这样咱们完全可以撇开那臭娘们儿，自己搞机制板拓印假币，那样一来上海滩就只剩咱们一家独占市场了。 哼，像你想的那么简单，我会在这小娘们身上花那么大的劲儿？刘晶啊，你跟了我这么多年，学倒是学了不少东西，但有一行你怕是永远学不会。 什么东西啊？哎，只要你老板一指点，我没有不通的。 你看到的怕只是些表面，关键的问题你想了没有？ 我不信他们还藏着什么秘密吗？ 光有钢模板，哪怕田海真的能造出机制板，没有药水也只是一堆废铁。 药水 啊，他们拓印假币的全部奥秘就在于这些药水。凭着我这些天跟这小娘们的接触，我料得狡兔三窟，工厂那儿的药水仅够他们当天使用，大部分药水都藏在他那儿。你以为他对我们没有戒心？ 哦，难怪他从来不露出他到底住在哪儿的。老板，你这步棋比他高啊。 想在上海滩上混他还嫩了点儿。刘晶， 嗯， 明天你送田海去，仔细把宾馆的情况摸一摸。 哎， 另外带几个弟兄，让他们熟悉一下工厂那边的环境，但是两头你都不要亲自出面，懂吗？ 是。什么时候动手？ 等晚上他们睡觉的时候。 可是那小娘们那头不怎么方便呢。 对，那小娘们我自有妙计。 好，那我这就安排去了。 慢，过了明天再下手。 第二天下午，刘金和田海乘了辆出租车直奔大龙宾馆。 你们怎么这么拖泥带水的，还不快让我动手干。 别慌啊，先带你去见个人。 我正缺钱花呢。 有你发大财的时候。 又要见什么人？真让我烦透。哎，好了好了，算了，我另找门路。 哎，田海老兄，我们老板是绝不会亏待你的。给你，不用找了。 请进。 青面小姐，我把人带来了。 哦，田海先生。 青梅小姐， 请坐。黑牛，沏茶。 好。 刘金，谢谢你辛苦了一趟，现在没你的事了。 可老板叫我陪着田海先生的，我这回去怎么交代？ 我会跟他说的。黑牛，送客。 是，小姐。请吧，先生。 好啊，好。 田海先生，你虎虎生气，不像个浪荡江湖的人。 七位小姐，你有话就明说，我是爽快人，我不管你们两方怎么交易，心得过我就干，心不过我走人，哪座庙怕没施主啊？ 说实话，我倒不在乎你来自哪个山头，就怕你手上没绝活。 你是要我自报履历？ 我想听听你在哪儿出道的。 机械制造学校六八届毕业生。 啊、哦，看来你的道恩并不深呐、啊。那几年恐怕口号喊的不少，实活干的不多。 把你的图纸拿来，咱们别耍嘴皮子，实打实的好好玩玩。 有图纸我还用找你吗？ 啊，怎么说还得由我设计，那咱们得讲清楚，这得另付报酬。 钱没问题，就怕你担当不起。 走，现在咱们就走一趟。 不忙。听了李老板的介绍，我今天只是想跟你认识认识。黑牛啊、 哎、 下边的酒席安排好了吗？ 哦，我打个电话去问问。 嗯，田海先生，咱们吃了饭再继续谈怎么样？ 随你安排。 好，我就喜欢跟你这样爽快的人打交道。 小姐，餐厅已经安排好了。 请吧，田海先生。 请。 他们吃了晚饭，外面下起了雨，七妹领着田海黑牛又回到了客房。 田海先生真是海量。 哪里哪里， 我虽然初涉江湖没几年，但对你豪爽为人大为敬佩。 七妹小姐，你是否想把我灌得稀里糊涂，然后在我身上占点便宜？ 黑牛，给田先生换杯茶，醒醒酒。 哎，不不不不，恕我失礼，我得告辞了，咱们以后再谈吧。 田先生不用担心，今晚咱们不谈生意。 啊，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走。 你听听外边这雨声雷声，你要走我也放心不下呀。算了，今晚就住这儿吧。 住这儿？和你，还有那黑墩儿？笑话。 你看，这是我特意为你安排的包间。 为我？ 嗯， 这凭什么？ 既然你愿意和我合作，那咱们就是自己人。 啊，田先生 啊， 浴室的水已经放好了。 你 先洗个澡，还有什么要我做的？ 你们都走吧。让我安静些，安静些。今晚我是什么都不想谈了。 好吧，你就美美的睡上一觉，明天咱们再谈正事。 好。 田海洗完澡回到房间，点着一支烟坐了一会儿，他拿起电话刚拨了个号码，忽然听到门外有动静，他急忙割下电话躺到床上。 田先生，田先生 啊，哎呀，你们怎么没完没了的、 哦、小姐怕你晚上寂寞，特意找个人来陪陪你。 出去，我什么人都不见。 这是小姐的一番好意哦，你别不识抬举。来，你过来。 这是谁呀、啊？ 让你痛快乐乐的小妞。喂，你要好好伺候，听见没？晚安，田先生。 喂，小妞，再给我去倒一杯酒。快啊，快啊。 们给了你多少钱？啊？ 多少钱？ 我想知道，多少钱就能买到你这个贱货？ 清晨雨过天晴，当七妹和黑牛进入田海的客房时，只见他还在蒙头大睡，床上凌乱不堪，像是折腾了一个晚上。七妹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满意的笑容。但是当黑牛打开浴室的门，没发现昨晚的小妞时，他赶紧去摇醒沉睡的田海。 喂喂喂喂，醒醒醒醒，你听见没有？哎，醒醒，叫你呢，醒醒。 啊，怎么了？ 那小妞呢？ 什么小妞？ 哎，昨晚陪你睡觉的。 昨天陪我睡觉的小妞？ 哦，是吗？他人呢？ 你别跟我装糊涂，来，起来起来起来，那小妞什么时候走了？你他妈的给了他多少钱？ 你给我起来！你，哎， 住手！田先生，你在大牢里关了五年，感情是饿虎扑食，把小妞吓跑了吧？ 七妹小姐，你那笨蛋啊，从哪儿给我挑了个那样的贱货？ 怎么？ 他验货了？ 什么意思？ 你这小子，你 那贱货有性病。你们这不是有意想坑害我吗？ 你胡说！ 你把他找来，不论去哪个医院检查。 黑牛，怎么回事？ 小姐，他胡说。 我胡说？你他妈的在马路上随便拉上一个交差，我就是一辈子不碰女人，也不要那样的脏东西。 田先生，君子大度，不计小人之过，这次失误请多多包涵。要不要另找一个陪上一段日子？ 不必了，咱们还是谈咱们的生意。七妹小姐，什么时候看货？ 不忙，会有时间安排你去见识见识的。在此之前，作为对你的补偿，这点钱你随便去找个姑娘消遣消遣。 哼，这主意不错。不过你七妹小姐如果有这个雅兴，这钱啊就不用你来开销了，拿回去。 你敢如此无礼！你这 笨蛋想坑害我？ 谁？ 黑牛，站一边去。 小姐， 田海先生，且不说你胆大妄为，就是我有这个兴趣，我跟你一样有先验货的习惯。 好、哦，这是个好习惯，是吗？ 记住，别那么自不量力，也别那么贪色。再跟斗，你这一辈子就更惨了。 七妹小姐，多蒙您关照，可惜晚了，我是本性难改。 如果你想跟我合作，就收敛些。送客，黑牛。 走吧，小子。 我等你们的回音，如果一个礼拜还没消息，别怪我另谋生路。 放心吧，不会那么久的。 当刘晶把田海送往大龙宾馆的同时，李庆又将周达请到他的住处，又逼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两块钢模板赶制出来，说只要能符合他们的要求，周达的钱债将作为他的报酬一笔勾销。可是当李庆得知田海在大龙宾馆竟一夜未归时，又赶忙叫刘晶去把他请来。他担心七妹和田海撇下他私下达成什么交易，那么他精心策划的计谋就将全部落空。 老板，田先生驾到。 好、哦，田先生， 一夜未归， 哎， 真是艳福不浅呢。 这可不是他好差事，况且啊，他也不像你们想的那样下贱，但是他的手段险恶。 哦，怎么说？ 他找了个脏货来蒙我，我不知道他想害我，还是想探探我是哪路人嘛。李老板， 嗯， 不瞒你说，我对你们这套啊腻烦透了。我不在乎你们是正道还是黑道，我只要赚钱。如果让我受这样的窝囊气，钱再多我也不想挣了，你们另请高明吧。 哎哎，田老弟，你别生气，这也是规矩。每个想入门的外人都得先拿出一手绝活。 啊， 不过对你我们已经是另眼相看了。不信啊，你问问刘静。 是啊，田海兄弟，我手下有个高手，可就不像你那么轻松了。那天我们几个穿上老虎皮，整整揍了他一晚上，考验考验他的口风紧不紧。这还是第一关、啊。 刘金， 啊啊， 你的话够多的了，给田先生沏茶。 是老板。 田海，那小娘们整了你一晚上，别的什么都没谈。 他要等几天给我回应。 说好什么条件？ 嗨，我还没看过东西，怎么开价？ 什么时候去看？ 就在这几天。我不明白，你是坐镇上海的堂堂老板，怎么听这小娘们儿的调遣？ 话可不能这么说，我是全看在他大哥的面上。再说他们搞的买卖跟我过去经营的完全是两码事。 嗯， 不瞒你说，我是半途出家呀，当个谦谦君子何尝不乐呢？来日方长嘛。 田海先生，请用茶。 啊，谢谢。 不过话得说回来， 嗯， 看与不看大同小异。像你这样的高手，只要稍许给讲述一下，你就能做到八九不离十。这不难。跟印刷机差不多，只要你能造出这台机器，今生今世你就不愁吃喝玩乐。 不行。 为什么？难道七妹小姐给你的比我给你的还要多？ 这不是照葫芦画瓢，这是机器。说我其他事放荡不羁，我不在乎，可对我要做的活，我绝不含糊。 嗯，那好吧，等你看了东西再给我开个价。不过田先生是我发现的人才，咱们又都是上海人，到时候如果情况有了微妙的变化， 嗯， 我相信你是不会让我失望的吧。 那当然，虽然我喜欢独往独来，但还是懂点江湖上的规矩。像李老板这样赫赫有名的人物，我是得罪不起。哦， 言之过重，言之过重。你只把我当成一个投标者吗？ 啊，你们不是一家人吗？ 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啊， 我要把什么因素都考虑进去，才会有备无患。我是把你当作自己人才对你说了这些知心话。 知道。 不管今后的发展趋向如何，你万万不能外传呢。 我懂，我懂李老板的一番苦心。 嗯， 好，李老板， 嗯， 如果你没什么其他的吩咐，我想告辞了。 好，咱们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嗯，送客。 田海先生，再见。 再见。 老板， 嗯， 这小子可靠吗？ 他是聪明人，会懂我意思。 是不是等他看了以后再？ 不。 那什么时候动手啊？ 嗯，哦，帮我去接通七妹小姐的电话。 哎， 七妹很快就回了电。李庆以商谈两家事务的名义约七妹来府上小叙，七妹难以推辞，答应明天晚上过来。 放下电话，李庆立即收敛了笑容，向刘京发号施令： 明天晚上动手。 是， 不过千万不要惊动他们，我要的只是配制药水的秘方。 这方便，我派两个高手分两路，一个去宾馆，一个去工厂，保证万无一失。 先别夸口，另外再派几个弟兄作为接应。 好吧，我马上去布置。 刚才播送的是《伪壁梦》第三集《尔虞我诈》，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徐新华，录音合成王青，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拟音苏东升，剧务姚基文，剧中人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七妹由宋以宁演播，李庆由王肖兵演播，阿鹏由程玉珠演播，老于由余洛生演播，刘京由陈兆雄演播，黑牛由谭维红演播，蓝天由程小桦演播，周达由徐峰演播，副局长由张明玉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明根、叶新民、宋子平、姚基文、苏东升、金小静、王杰、王正、张静露、方哥、高龙海等。解说丁建华。系列广播剧《刑警803》，《伪壁梦》，编剧汪磊，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晨星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编织一曲甘蓝色的歌。 第四集，老谋深算。 李庆把田海推荐给七妹后，七妹又以她独特的方式对即将委以重任的田海进行审查。与此同时，李庆却在加快实施他的行动计划。他一面约七妹来他家商谈买卖的进展，一面指使他手下的高手去窃取拓印假币的神奇药水的秘方。 谁？ 我。那么紧张干嘛？ 哎呀，是你呀、啊！自从你干上了那个买卖以后，我是成天为你提心吊胆的。 家里怎么样？哎，孩子呢？ 在我妈妈家。谁知道你今天会想着回家了？ 哎，那两个酒吧情况怎么样？ 啊，毫无进展。 没希望了。 难说， 我一个人怎么照顾得来呀？ 怕是以后只能托付给你了。现在咱们分成两个体系，一个是明的，只要不太越轨还是能赚些钱，一个是暗的，要么不做，要做就狠狠赚上一笔。 哎，你不是说只干一年半载的？ 当然，见好就收，这你放心。 哎，我说，你怎么坐不住似的？有心事啊？嗯， 哦，我带了些东西。 怎么？出了什么事了？ 你看，这些是房产权的文件，还有酒吧店铺的一些合约，你把它们好好保存着。 哎，到底出了什么事？ 什么也没发生，只是在你这更安全一些。你看，这是我一直留着的一笔以防万一的钱，现在也归你了。我那摊子根本用不着这些。 不，一定有什么麻烦。你说，快说呀！ 啊，最近可能有一次小小的行动。 哼，我就知道那小娘们来了没好事。哎，你难道就不能脱手不干了吗？ 是我要对她采取一些小行动。真是，不管能否得手，我那儿可能也得要转移。 既然这样，你何苦去惹她呢？ 假若他在上海滩站住了脚，他们在广西的人马就会源源不断地涌向上海。谁不看中这块宝地？到那时候，他们会容得下我？我手上不留几张王牌，行吗？ 万一不得手，他们不照样找到你头上？ 哼，如今他们还嫌嫩了点，势单力薄，所以我只能趁早下手。 什么时候动手？ 今天晚上。 那好，我也去。 哦呦，我的太太，现在还用得着你亲自上阵呢？ 让我来对付那小娘们儿，她住哪儿？ 别胡闹了，今晚要对付的是成交的工厂，你去干嘛？ 那你告诉我这些干什么？你是存心让我整夜为你干着急啊？ 还用得着为我着急吗？我只是派几名高手出马。哎呀，你就放心留在家里吧，明天我会打电话告诉你的啊。 嗯。 哎呦，我的太太，我仔细想过，我们必须做策略性的转移。今后啊，你必须用合法的身份在社会上公开露面。我们要有两手准备，两种策略，否则难以形成大气候。哦，好了，时间不早了，我得走了。 哎。你什么时候再来啊？ 哦，过几天。哎，我会常打电话来的，放心吧。啊， 嗯。 当夜幕悄然降下，七妹走进李庆家时，李庆手下的高手兵分两路出击了，其中一路迅速来到大龙宾馆。 服务员， 嗯， 我想找一位小姐，她叫 住哪个房间？ 1217房间。 我查一下，你们稍等一会儿。 嗯， 好。 对不起，先生，1217房间没住客人。 哎，我前天还来过呢。 哦，他昨天已经把房间给退了。 把房退了？ 啊， 那他住哪儿了？ 对不起，我无可奉告。 这， 走， 回李老板那儿。 好吧。 七妹小姐来沪多日，恕我怠慢，没尽地主之谊。 李老板是个大忙人，我怎么敢多打扰？ 哎，见外见外了。七妹小姐孤身一人在外，生活上有诸多不便，如果有什么要求，万万不必客气，我李某会竭尽全力满足你的。 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早就习惯这样的生活了。 哦，小姐正是青春年华不甘寂寞的时候。哦，别误会了，我怎么敢在像你这样如花似玉的小姐身上打主意呢？ 李老板，倒不是我恭维你。 哦， 像你这样深沉而有个性的硬汉子，在上海滩倒也不多见了。 啊，你的小嘴儿跟你的脸蛋儿真是一样的甜。 啊，今晚你府上的气氛特别令人舒坦。 哦，这话怎么说？ 典雅的舞曲，悠悠的灯光，真是别有一番情趣啊。 是啊， 在这屋里不见你手下那些讨厌而粗鲁的跟班，怎么也不见你的夫人呢？ 好眼力，好像这都是我有意安排的。嗯，如果照你的推断，过一会儿我就要搂着你的细腰在这里舞上一圈。 从你的目光中和你含而不露的笑容里，我早知道你在打这个主意。我只是怕贵夫人要是怪罪下来，我怎么担当得起呀？ 不瞒你说，我跟他不仅分居了，而且连财产也分成两半。 这不会是真的吧？ 我何苦把家丑亮给你听呢？ 你们男人呢，只要有了钱和权都一样，喜新厌旧。 但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一旦寂寞了都有所求。 如果你想在我身上寻找安慰，不管是真是假，我可不会逢场作戏的。 我很欣赏你的精明，不过万事总有个开头，无论这场戏的结局如何，不妨试试。嗯，请小姐。 好吧。你知道我此时此刻怎么想你的？ 至少不会把我想成是个淫棍。 你的胆子够大的。 请。对不起，稍等一会儿。 老板，那小娘们昨天就把房退了。 哦， 她只在宾馆里包了两个晚上。 哦，好，你先去歇会儿，有事我会叫你的。 是，老板。 什么事啊，李老板？ 啊，一件小事，咱们继续，怎么样？ 好。只要你乐意，我当然奉陪了。 请。 哦，李老板，再跳的话，我怕是很难控制住自己了。 七妹小姐，咱们俩为什么不能合而为一？不论是生意上还是生活上。 你不觉得 这似乎太快了点吗？ 现在这世道不都在创造新的速度新的记录？ 可你放的音乐和你的观念大不一样啊。 好，我换上一盘快节奏。 啊，不，我有点累了，咱们还是坐下来聊聊不更好吗？ 好吧，要喝点什么？ 随便。这一晚上又是音乐又是酒，想把我灌得迷迷糊糊的，最后还安排了哪档节目啊？你这人真坏。 七妹小姐，只要你痛快，我李某奉陪到底。来，干杯。 干。要是我不走了呢？ 哦，那将是一个销魂的夜晚。 要是我现在就告辞了呢？ 那你将会为你错过的乐趣而抱憾不已。 啊，那我只能听天由命了，等着你这场戏往下演了。 七妹小姐，听凭自然。 谁啊？ 我。 黑牛，你来这儿干什么？ 找我们小姐。 他不在这儿。 那就找你们老板。我抓了贼。 怎么是黑牛？ 黑牛。 不瞧瞧这是谁的地盘？ 怎么瞧瞧？别 人放了。等等， 听听。我要见你们老板。 你别着急，我去看看。 哟， 怎么了？想玩几招啊？好啊，嘿嘿，上啊！ 我看谁敢上了。 你们 怎么？怎么回事？ 哦，我们小姐呢？我要见我们小姐。 黑牛。 啊？ 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哦，我们在工厂间抓了一个贼，是他们一伙的。 走。 想到我们这儿偷东西了。 李老板，这是怎么回事啊？ 先进屋。来来来，进屋进屋，进屋再说啊。刘金，这是怎么回事？当着七妹小姐的面，你给我讲清楚。 老板，这个我…… 快说，是谁叫他去的？ 老板，这几天弟兄们都有点缺钱用。 妈呀，哪儿不能去搞几张票子，偏去吃咱们的同伙？七妹小姐，我把这混蛋交给你，随便你怎么处置。 黑牛， 嗯， 把人放了吧。 这， 李老板。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你处心积虑搞的那些玩意儿，我心里早就明白几分。我们这几个人闯到上海，如果不防着点儿，岂不全军覆没？不过这件事在我大哥面前可不好交代呀。 你们给我退下去。 啊， 退下去。 走。 七妹小姐，这完全是一场误会，千万别伤了咱们的和气。 我向来是以和为贵，既往不咎。不过咱们得明说，你们上海人往往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要是咱们两方心里都打着小算盘，你争我斗，那结局可悲。不但鸡飞蛋打，恐怕还得去尝尝铁窗的滋味。 七妹小姐，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类似情况。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惦记着什么，你还是死了这份心吧。你想得到的无非是那药水和这药水的秘方。我实话告诉你，这药水只有一个人会配制，秘方就是他那颗脑袋，连我大哥都对他敬仰三分。 他是谁？ 老于，江湖上的一条狂汉。要是我们能在上海闯下大业，我们两家就成了一棵大树上的两根藤，谁也离不了谁。 七妹小姐高见，恕我对手下管教不严，王小姐高抬贵手。 算了算了，就当这件事没有发生。目前当务之急还是要让机制版快快上马。 你的意思是？ 是时候了，让田海先去看看，把图纸尽快搞出来。不过以后除了取钱的， 你手下的人没经你的同意，再也不能随便进入工厂。要是再发生这种情况， 你尽管放心，我会严加管教。秦美小姐，只要我们往前看，我们合作的前程是非常可观的，你说是吗？ 那当然。不过，李老板，这首先还得有人来管教管教你呀。还想打我的主意吗？ 不敢不敢，对秦美小姐，我是自叹不如，甘拜下风，甘拜下风。 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李庆委曲求全，含恨送走了七妹。正当他们又联合起来加快假币机制版的制作时，沈西将得到的情报和这伙犯罪集团成员情况向公安局领导做了详实的汇报。在案情分析室的银幕上，这伙犯罪分子一一亮相。 这是周达，曾因赌博劳教两年，解教以后劣性不改，为此债台高筑。但是此案是由他告发的，有立功表现。现在李庆一伙要他赶制高模具，根据我们的指示，他继续在跟这伙犯罪团伙周旋。 有功受奖，这是我们一贯的政策，对他要做好保护工作。 嗯，这就是上海这伙犯罪团伙的头李庆，68年插队云南，70年因为聚众斗殴被判处5年徒刑，79年调回上海，82年因为参与走私外烟被判处3年徒刑，释放以后又各种非法的经营手段发了财，成了白天鹅酒吧和夜来香酒吧的真正的后台老板。这两个酒吧因为以色相招来顾客，在4月6号的行动中均被勒令歇业整顿。李庆现在和广西来的七妹勾结，直接参与踏印假币的犯罪活动，负责洗钱。 嗯， 这是刘晶，是李庆团伙中的一员干将，他们在劳改中相识，从此以后刘晶一直尾随李庆从事各种犯罪活动。 这个犯罪团伙有多少成员？ 除了已经被逮捕的以外，直接参与犯罪活动的还有18个人，而跟他们有牵连的以及边缘分子还要多， 要尽快的一网打尽。 嗯，这是七妹，姓名不详，是广西黑帮团伙派往上海的一员女干将。 哦， 她的哥哥是那伙犯罪集团的头目，人称阿鹏。但是目前还没有更详细的资料，我们已经向广西公安厅发出协查请求。 嗯 嗯，这就是这伙犯罪集团拓印的假人民币，请看右边那张是真人民币，两张完全相似，没有一点破绽。这是反面，我们曾经将这两张人民币交给造币厂的专家和伪币鉴定专家鉴别。 嗯， 经过专家仔细辨认，确认两张都是真的。 啊！ 后来当他们知道真相以后，简直目瞪口呆，难以置信。 哎，现在流入市场的这种假人民币多不多呢？ 目前流入市场极少，一则他们的制造手段十分原始，生产量非常少。 嗯。 另则由于广西和上海的犯罪团伙时有摩擦，因而只有极少数抛向市场。 嗯。 而且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他们刚刚开始在上海制作， 就是数量再小，它的危害也是极大的。 嗯， 要迅速摸清他们的制作工厂，直捣老窝，缴获全部罪证，一个罪犯也不准漏网。 我们已经控制了一些对象，对李庆也实施了24小时监控。 嗯， 并且及时截获了一些假币，没有惊动罪犯，想等候时机一网打尽。 通知803。要想方设法尽快行动，绝不能拖延时间。 是，副局长。 谁啊？我是李庆。 李老板，今晚能把人送来吗？ 现在？哎呦，我的小姐，现在是半夜12点了。 这样不更妥当些吗？ 啊，你怕是晚上睡不着，又想把那小子留下来解解闷。 这是生意，不是情场。不过， 今晚我倒真的有些睡不着。你不一起过来？ 要是你能过来，我的梦准会更香一些。好，我马上派人给你送来。他妈的，这小骚娘们！ 在深夜寂静的街上，一辆摩托车飞速地穿过大街小巷，停在田海家的门口。 刘晶， 哎，深更半夜跑来干嘛？ 哼，七妹小姐有请。 有请？ 这个小骚娘们儿也许看上你了啊。 你去告诉她，我不去，有事儿明天再说。 哎呀，穿上衣服走吧。 啊，走走走。你带我去哪儿？这是往哪开？ 去你发财的地方。哎，看看后边有没有跟踪的。 鬼才半夜瞎忙。 我问你到底有没有？ 你自己看嘛。你瞧这马路上还有车吗？你开吧。 刚才播送的是《伪壁梦》第四集，老谋深算。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徐新华，录音合成王青，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拟音苏东升，剧务姚希文，剧中人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七妹由宋以宁演播，李庆由王肖兵演播，阿鹏由程玉珠演播，老于由余洛生演播，刘晶由陈兆雄演播，黑牛由谭维红演播，蓝天由程小桦演播，周达由徐峰演播，副局长由张明玉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明根、叶新民、宋子平、姚基文、苏东升、金小静、王杰、王正、张静露、方哥、高龙海等。解说丁建华。 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儿，明天的这个时间再会。